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嘅诗人咧，叫做保罗·策勒。 系啊，其实想介绍佢好耐噶啦，因为咧，系我自己非常之热爱嘅诗人啦，同埋其实反反复复咁样读佢嘅作品。咁其实前几年咧，我有写过好长嘅文章关于佢嘅，就系、是、都系同一个译者啦，孟明啦，呢位喺生活喺法国嘅一位，原来都系诗人嚟嘅。咁佢就一直翻译策兰嘅诗。咁几年前咧，佢就出咗一本佢嘅诗选集，嗰阵时我已经睇晒噶啦。咁最近咧，佢仲译紧佢嘅全集。咁全集咧就陆续咁样出嘅。咁依家首先出咗佢系第二卷，咁就系依家手头呢本咧《罂粟与记忆》。 点谂得嘢出第二卷？ 系啦，我谂佢译咗啲咩先就出咩先，赶住咁样嚟出啦。咁另外咧，仲出咗一个第五卷。啊，咁我下一集咧，我会讲第五卷嘅诗，会同大家讲。咁啊，保罗策兰咧，如果讲佢系上一个时代咧，上一个世纪啦吓、我觉得系最伟大嘅一个犹太诗人之一啦吓。咁佢都系犹太人啦，咁同埋佢系用德语写作噶啦。咁呢种矛盾性咧，咁都喺佢嘅诗入边都呈现出好痛苦啊！咁点解呢？佢曾经被运入集中营，而且佢爸爸妈妈都死喺集中营。佢你想啦，佢系1920年出世，纳粹捉犹太人嘅时候，佢都十几岁啫嘛。咁佢就因为年青力壮咧，就幸存咗。但系佢父母就死咗，其实嗰个时候佢已经开始写诗啦。之后佢最大嘅痛苦就系佢喺一篇文章度讲过话，我不得不用我嘅杀父仇人嘅语言嚟写作。就系、是、咁样，因为佢自细都系学德文噶嘛，咁同埋佢写作佢所有受嘅教育都系德国文学嘅教育。 但系佢嘅生活咧， 佢生活喺德国，即系年轻嘅时候啦。但系喺集中营出嚟之后咧，佢其实系唔想翻去德国嘅。唔想返返德语地区，咁佢仲去过俄罗斯啦，即係苏联啦，嗰陣时嘅苏联，又去过呢个布达佩斯啦，最后呢就是、定居喺巴黎，定居喺法国。咁其实呢喺法国之后呢，佢都有结婚啦，生仔啦，咁但係命运都几捉弄佢啦，咁佢嘅仔呢亦都夭折咗，咁所以对佢嘅打击非常之大。同埋呢佢嘅女朋友，佢嘅情人，唔係佢妻子呀，亦都死于非命。是德国的，都是一个著名的女诗人，叫巴克曼，咁就喺火灾中过身嘅。咁咧就所以咧，策兰咧可能觉得自己嘅一生真系有种受诅咒嘅意味啊。咁佢自己咧都喺四十几岁嘅时候咧自杀，就离开世界。咁其实嗰个时候佢已经好有名噶啦，即系喺成欧洲系一个代表性嘅诗人。咁佢嘅诗咧好多都同即系呢个集中营啦，或者系二战，即系嗰种犹太人嘅命运有关。但系佢又会写得比较晦涩，同埋咧系比较隐晦嘅。 系，但系好悲剧哦。 好悲剧，同埋嗰阵时咧，好多嘅思想者咧都关注到佢吓。比如嗰阵时有一个哲学家就海德格啦，但系哲学家海德格咧同佢成为咗好朋友。但系咧，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咧系曾经同情呢个法西斯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话啊，海德格对佢嘅唔理解，亦都系对佢嘅即系系插向佢嘅最后一刀咯。即系一个咁欣赏佢嘅哲学家，但系又系一个同情法西斯嘅人。咁样策兰嘅诗呢同佢嘅命运相比呢，佢嘅诗其实好坚强好坚硬可以讲。因为佢处理嘅题材呢，你想如果你系你諗啦，你如果系自己一个咁样经历过呢啲咁不幸嘅嘢嘅人呢，你有冇能力去写？我諗我都未必即係有咁嘅勇气，但係佢都面对咗囉。 係，首先我哋要听白杨树。 白杨树，保罗·策兰。白杨树，你叶子白亮闪入黑暗，我母亲的头发永不变白。嘶牙草，多绿萼乌克兰，我的金发母亲没有回家。雨云，你在井边踌躇什么？我温柔的母亲为所有人哭泣。原声，你在系金色飘带， 我母亲的心受了圆弹之伤。帐幕门，谁把你从门书上卸下？我善良的母亲回不来。 白杨树，咁就系保罗策兰嘅作品。 白杨树可以讲系保罗策兰咧最容易明嘅诗，亦都系最悲哀嘅诗。好明显系怀念佢母亲啦。咁佢母亲咧系点咧？佢连最后一面都冇见到，系所谓二战结束之后啦，佢先至知道佢父母已经喺集中营入边死咗。咁入边咧，佢用嚟同佢母亲对比嘅咧，全部都系一啲自然嘅事物啊，一啲咧好寻常嘅事物。但系咧，每一个对比咧，都喺度即系讲紧一样嘢咧，就系永远佢都即系挽回唔到佢嘅母亲呢样嘢啦。 系入边提到自然嘅嘢，就可能系白杨树啦、狮牙草啦、雨云啦、星啦。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啊，呢、這个大自然咧，同呢个人咧之间嘅命运好唔一样。如果翻译成我哋即系中国人习惯嘅一句话，就系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咁、天地自然而然咁样喺度，树喺度变白啊，进入黑暗啊，狮牙草呢又到咗春天又变成绿色咁样，即係大自然喺度运转緊。但係呢个妈妈呢，慢慢佢同所有同佢个时代嘅所有人一样呢，即係进入咗个悲惨嘅命运，最后呢永远返唔到嚟。 係白杨树，跟住我哋要听满手时间。 满手时间，保罗·策兰。满手时间，你向我走来，我说，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你轻轻撩起放到苦难的天平上，它比我重。他们驾船到你这儿来，把它装载，运去欲望市场出售。你从深渊朝我微笑，我在还是那么轻的贝壳里对你哭泣。我哭诉，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他们给你海水，你给他们卷发。你低声说，他们这就拿我去填充世界，我始终是你心中一条凹陷的小路。你说，把年年岁岁的叶子亦在身边，是时候了，来亲亲我。岁月的叶子是褐色的，你的头发不是。 满手时间就是犹太裔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作品。 满手时间呢，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头发。那这个头发的意象呢，其实在跟着下来我还会介绍另一首诗里面都会出现的。这个头发意象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关于这个集中营的纪录片，你就会知道呢，很多人的头发呢是被剃了下来。是我来做什么呢？是我来做化工的原料。即是啲犹太人佢哋被杀之前。即是包括佢哋嘅金牙又被剥落嚟。即是德国人要将佢哋用尽。即是杀佢哋之前将佢用尽。所以我直觉觉得呢入面反复出现头发呢个意象呢，第一个就是呢样嘢。佢话他们驾船到你这里来，把它装载，运去欲望市场出售。即是人被变成了市场上的物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他讲到海啦、船啦这些意象的时候呢，我又想起另一个很重要的战争的意象，就是海伦。就是荷马史诗入面海伦的意象永远都是即是金头发在海风中吹拂。希腊那时的人呢，就为了一个美女，为了她而斗争而死去好多人嘛。咁呢入面呢，呢、這个意象呢真係同呢个头发有关嘅。但係佢入面呢有一啲呢就係好抽象嘅讲法，比如话时间点可以装满隻手呢，同埋呢比如话天平点解係苦难嘅呢。佢话你嘅头发仲重过我，如果将啲头发放喺个天平上面。其实呢入面就有另外一个哲学问题入面，就係话死去嘅人永远好似都重过活着嘅人咁样。就是这些死去的比如犹太人这样，令到那些幸存者感觉自己轻飘飘。这首诗里面就有这样东西。我不知道他里面写的你是他的爱人，但是他的母亲，或者是因为泛指所有的死者 系，全部都好沉重啦，系嘛？啊，呢首系满首时间，跟住我哋要听《法国之翼》。 《法国之翼》，保罗·策兰，跟我一起回忆吧，巴黎的天空，大秋水仙，我们到卖花姑娘那儿买心。心是蓝的，在水中绽放。我们的房间里突然下起了雨，莱松先生来了，我们的邻居，一个瘦小男人。我们换牌，我输掉了眼珠，你借给我头发，也输光了。他打败了我们，他踏出门去，雨在后面追他，我们死了，却能呼吸。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法国之翼呢一首咧？ 法国之翼就系佢写俾佢嘅情人吓，我头先讲嘅呢个巴克曼，德国女诗人巴克曼。咁佢同巴克曼之间嘅通讯咧，我都有睇过，因为有出版中译本啦。咁入边都有一个咁样嘅痛苦啦。咁佢最后又爱上咗一个德国女人。虽然他们彼此很理解，但又会觉得有一种即先天的隔膜在里面，犹太人和德国人里面那种隔膜在里面。那法国之翼呢是一首很凄楚的情诗，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们如果我们一般的情人如果去过法国又回忆起法国，当然是所谓浪漫的圣地。那他一开始都挺浪漫的，哇，秋天啊，这个巴黎的天空又有些水仙花盛开这样。但慢慢慢慢他开始变了，就是入面出现的人呢好像是卡夫卡小说里面的人那样，那个卖花的姑娘竟然将个心卖了给他们。跟既然话卖花姑娘卖心啦，咁个心当然系同花嘅颜色系相似嘅，而且仲系会开花嘅。咁于是呢就一连串嘅完全系荒诞嘅场景啦，喺房间入面落雨，跟住仲嚟咗一个好奇怪人。呢、这个莱松先生嘅出现呢都几恐怖吓。佢系一个莱松系一个法文嚟嘅，法语翻译出嚟呢就系梦幻先生，但呢个梦幻唔系一个美梦，系一个恶梦。佢嚟同你哋打牌。跟住呢你冇钱输俾佢，将隻眼输俾佢，将头发呢度又出现头发嘅异象啦。即係好似人到咗最后一个极端状况，只係剩低自己的器官啦。 都要攞出嚟。 咁呢个男人呢有啲分析嘅文章讲呢话象征咩呢，象征嗰时喺法国嘅嗰啲法奸。即是出卖、以出卖犹太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其实法国是很多的关系。 同埋很多小说都有讲。 都有提到，尤其前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是 莫迪亚诺，很多小说是写这样东西的。咁最后呢这个男人呢将他们两个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咁其实佢哋已经死咗嘛、但最后一句佢话我哋死咗却能呼吸。 即係好似死咗仲好过生存。 係啊，即係好似剥夺咗一切嘅物质之后呢反而获得咗自由。之前是落雨落到你是呼吸不到那种感觉，但是他走了之后雨就跟着他走了。 他们生活的时候几咁痛苦， 所以你说一首这么短的诗、其实那个力度啊，真的跟莫迪亚诺的一篇小说差不多。 好难想象嗰时嘅吓呢个生活系究竟系几咁艰苦、跟住最后我哋要听《死亡副格》。 死亡副格，保罗·策兰。清晨的黑奶我们晚上喝，我们中午喝，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啊喝啊，在空中掘个坟墓躺下不拥挤。有个男人住在屋里，他换蛇写字，他写当夜幕降临到德国，你的金发啊，玛格丽特。写完他步出门外，满天星光，他打呼哨换来他的狼狗，他吹口哨叫来他的犹太人，在地上掘个坟墓，他命令我们当场奏乐跳舞。清晨的黑奶我们夜里喝你，我们早上喝你，中午喝你，晚上也喝你， 我们喝啊喝啊，有个男人住那屋里，他换蛇写字，他写当夜幕降临到德国，你的金发马格丽特，你的灰发苏拉密，我们在空中掘个坟墓躺下不拥挤，他吆喝你们这边的挖深一点，那边的唱歌奏乐，他拔出腰带上的铁枷火，挥舞着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你们铁抽下深一点，其他人继续奏乐跳舞。清晨的黑奶，我们夜里喝你，我们早上喝你，中午喝你，晚上喝你，我们喝啊喝啊，有个男人住那屋里，你的金发马格丽特，你的灰发苏拉密，他在换蛇，他喊死亡要演奏得甜蜜些，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大叫提琴拉得再低沉些，你们全都化作烟雾升天，在云中你们就有一座坟墓躺下不拥挤。清晨的黑奶，我们夜里喝你，我们中午喝你，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我们晚上喝你，早上喝你，喝了又喝，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用圆弹打你，打得很准，有个男人住那屋里，你的金发马格丽特，他放狼狗朝我们扑来，他送我们一座空中坟墓，他换蛇，他做梦，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你的金发啊马格丽特，你的灰发苏拉密。 死亡副格咁就系保罗·策兰嘅作品。 呢首诗唔单止系保罗·策兰最有名嘅诗啊，亦都系呢可能系成个世界啊关于呢个二战嘅反思嘅最好嘅一首诗。咁啊，好多大量嘅文章甚至成本书去讨论呢首诗啦。咁亦都呢有人呢用呢首诗呢去反驳呢上个世纪一句好出名嘅话，就系、哲学家阿多诺讲嘅，佢话欧斯威辛之后没有诗。点解呢？即係话哇，人类经历咗咁否定人类文明一样嘢，即係其实当集中营嘅事实被披露出嚟，好多人嗰种唔係驚呀，而係对人性嘅失望嘛，觉得点解人可以对同胞做出咁样嘅事，係啦。咁所以话奥斯威辛之后呢，诗好似变得完全无助无力咁样。但呢首诗就好似反驳緊，咁佢就係好直接去写那个集中营入面嘅死亡嘅。点解呢？佢入面呢有一啲好明显嘅故事或者隐喻。比如话佢话嗰个德国嚟嘅大师，咁当然係指嘅係纳粹啦，同埋呢个希特拉啦，佢话佢叫嗰啲人呢一边奏乐一边喺度挖窿。即係後嚟披露出嚟係真係咁樣嘅。 哇，好恐怖！ 呢個就係德國最令人恐怖嘅嘢，即係德國人，佢哋一方面好欣賞古典音樂，係咪啊？佢哋會一邊聽住貝多芬，或者一邊聽住巴克，一邊咧殺人。咁其實有啲電影都拍過呢個場景啦，即係佢哋可以分裂成咁嘅。一方面係哇最高尚嘅藝術享受，另一方面咧即係面不改容嘅時候。咁呢度入邊咧就話其實如果你入咗集中營咧，好多人為咗求存啊，啲猶太人會同啲德國人講話係我哋識藝術啊。我哋会演奏音乐啊，咁咁就可以可能幸存多几日，即係因为佢哋想佢哋听音乐，但最后当个窿挖好晒之后，佢哋都一样係会被杀。咁入面呢仲有话，佢话有一个意象亦都係好典型嘅，呢、這个係即係集中营嘅意象啦。佢话你哋全部化成烟雾升天啊，即係佢哋被焚化炉烧咗之后，咁佢话喺云中你哋有一座坟墓躺下不拥挤。咁当然集中营入面係非常拥挤㗎嘛。但係去咗云上面有一个坟墓，你哋可以全部逼晒入去。 唔使再逼啦 咁。咁佢入面呢佢全部都用呢种呢好似好轻佻嘅语言。但佢讲一种好沉重嘅嘢。比如话入面呢佢出现两个对比，一个系金发马格里特，一个系灰发苏拉密。咁苏拉密呢就系一个犹太人名嚟。犹太女子，咁玛格丽特梗系即系白种人啦。呢两个女子佢哋到底系点样嘅关系呢？喺呢首诗入边，其实又象征住咗一个如果系可以超越呢种种族嘅呢种矛盾，咁普通人 普通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犹太女子，他们有没有可能一起构成富格入面的一个对应。咁富格我哋知啦，系一种好複雜嘅形式，音乐形式。巴哈就最擅长噶啦， 但有重复， 系啦，将一个主题不断变奏，变奏又呼应，变奏又呼应。我哋头先听呢首诗都可以听出嚟，佢入边有一个主题出现得最多嘅就系呢个早晨嘅黑牛奶， 系 我哋夜晚先饮。呢句话系好有魅力，但系又令你真系毛骨悚然嘅。点解你朝早起身见到杯牛奶系黑色嘅？ 系 咁、有啲人又会去索引啦，话可能喺集中营真係有啲咁嘅情况。但係当然呢个系一个隐喻，策兰话唔系隐喻，佢自己话呢个唔系隐喻，佢话呢个就系事实本身。佢话呢首诗成首诗讲嘅嘢全部都系事实。 系重复嘅，包括仲有德国大师啦， 德国嚟嘅大师，好讽刺啦吓，即系我哋话乜乜大师，其实呢入边有人话又可能系指向贝多芬啊，或者指向呢个华格纳啊，甚至系。因为牙根纳的音乐呢是很影响法西斯的美学的嘛。所以入面呢那种重复变奏重复变奏，那他说有个男人住在屋入面玩蛇写字又很奇怪的，那个蛇的意象呢又跟后面呢他提到就是头发发边的意象又有出现，跟我们一开始都有讲啦。 即是变奏有呼应的。 那好像入面呢啲人呢被杀的行为或者杀人的行为都成为了一个音符一样。咁呢个时候你再去抽离去睇，你就会觉得啊，艺术喺嗰个时代到底起到啲咩作用？ 有啲好恐怖，真係毛骨悚然嘅感觉啊。 係啊，呢首诗可以讲太多，但係我哋时间关系啊。咁下一集呢我哋再讲一啲保罗策兰嘅其他嘅诗作。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